底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朋友们，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假期出游的一些问题。那除了在国内游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选择出境游啊。如果我们在十一期间选择出境游的话，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格外的留心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到法官继续跟大家来介绍。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南磨坊法庭的裴小星法官。裴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十一黄金周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安排好自己十一的出行了。有些朋友可能到了今天呢已经出去玩了哈，就是我们在往年的十一之前都会安排那么一两期节目跟大家说说这个出游的安全，今年也不例外。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我们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因为呢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旅游过程当中的可能遇到的一些人身伤害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今天呢我们就不将这个人身损害这一块作为重点，我们将介绍几起一些典型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在出去玩的时候还容易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更好的防范和应对。那么第一起您今天准备讲的案子是什么呢？ 这一个第一个案子呢是和签证有关系的一个案子。2014年11月张某与某旅行社签订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约定某旅行社为张某提供2015年2月期间的团队出境旅游服务。 那这差不多是春节左右、是吧？ 没错。张某需要将相关的签证在2015年1月28日之前交给某旅行社，如果逾期没有交齐的话呢，这个责任是需要由张某来自己承担的。在合同签订之后，张某就向旅行社支付了旅游费用。但是呢在旅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争议。张某表示某旅行社要求其提供材料清单中未列名的社保证明，但是其没有办法提供。某旅行社就拒绝为他办理签证，所以呢就将旅行社诉到了法院。要求 等于这个玩还没玩呢，根本就没出去呢是吧？ 还没开始。就是签证是出去玩之前要先办的一个材料。 对。 所以呢这张某现在是要求解除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由旅行社来退还全部的旅游费用，还要求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旅行社呢则表示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张某了，需要提供的材料是婚姻状况的一个证明。但是张某呢是以涉及隐私为由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供，所以导致呢旅行社无法送签。所以、而且关于合同的解除，旅行社认为双方已经口头协商一致了，这合同已经解除了。所以不需要再解除，同时呢同意退还旅游费用，但是呢表示这个违约方并不是旅行社而是张某。所以不同意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 那到底是这个责任在谁呢？这位姓张的这个朋友是说是什么提供社保证明对吧，他没有办法提供，但旅行社却说呢说要婚姻状况游客不提供，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呀？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呢，张某当庭认可了收到了某旅行社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签证需要的材料列表，材料包括英司护照、身份证、结婚证和离婚证等。其中呢，结婚证、离婚证对应的详细说明就是，第一项，申请人为已婚身份的需要提供结婚证的复印件，申请人为离婚身份的需要提供离婚证的复印件或判决书的复印件，如果丢失的话，需要由民政部或公安局开出的机打结离婚证丢失说明的原件或者补办证件。但是呢，对此张某认为说，就算没有提供婚姻状况证明，也不能成为旅行社拒绝送签的理由啊。而且之前多次旅游，也没有别的旅行社要求他提供过这样材料。 好像的确是啊，好像这个签证一般情况之下，通常不会要求送签的人要提交婚姻状况的， 可能有些 很少， 有个别特殊， 有个别的是有是吧？您继续说， 因为某旅行社呢没拒绝为张某办理签证，所以呢张某已经将护照和其他的签证材料自行从旅行社取走了，并且已经另行委托其他旅行社实际出行了。 没耽误出行啊，该玩还玩了。 没耽误，只是没有通过这家旅行社出行程。 明白了， 换了一家。对此呢，这个法院经审理认为是张某与某旅行社签订的这个团队出境旅游合同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合法有效，张某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将签证所需要的材料如数提供给旅行社，并且要保证签证材料是真实有效，没有隐瞒，以便办理签证。但是根据目前案件现有的证据以及审理查明的事实呢，直到合同约定的时间，张某仍然未将婚姻状况以及与资商对应的签证相关所需的资料交给旅行社，因此可以认定的是张某存在违约。同时呢，张某将护照和个人材料从旅行社取走，已经导致旅行社不可能再继续去办理这个签证。 他取走了之后，这个行程就基本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没错，客观上已经是旅行不能了，等于是。 对。 所以现在张某要求解除团队出境旅行合同，法院是予以支持的。但是双方的合同实际没有履行，这个过错呢，那是不能归责到旅行社身上的。所以现在旅行社同意全额退还旅游费用，法院是对此是不持异议支持的。但是呢，张某主张违约金和损失是没有相应的依据的，所以法院没有支持。 那么违约金他是没有拿到，但是这个已经交出来这个团费该退还是退了。 旅行社也是同意退还， 也是同意退还， 因为确实实际没有成型。主要也是看关于签证这块，它拒签的风险实际上都是存在的。 对、 但旅行社为了说就是为了更便宜一些去订这个票，所以说在签证办下来之前，然后就贸然将这个酒店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费用可能定了的话呢，实际上它本身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是存在的。而且旅行社它作为一家比较专业的一个旅游机构，它应该能够预见到这种风险，并且及时的去止损，避免风险的产生。所以只是为了贪图便宜导致这个损失的产生，它要求游客去承担的话呢，这很显然是不合理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旅行社擅自变更行程，就是没有得到游客的同意的话呢，是需要根据合同约定来承担违约责任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件里面旅行社怎么变更的行程。 2014年9月，李先生与某出境社签订了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约定李先生参加出境社组织的匈牙利、奥地利7晚9天之旅，旅游费用每人是20,990元。出境社呢，应按照合同和行程单约定的内容和标准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不得降低服务的标准，经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变更合同约定的内容，但应当以书面形式由双方签字确认，由此增加的旅游费用及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由变更的提出方来承担，由此减少的旅游费用出境社应当退还旅游者。出境社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或者未经旅游者同意调整旅游行程，造成项目减少、旅游时间缩短或者标准降低的，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出境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的要求仍然拒绝合同义务的，出境社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之后，李先生向出境社 支付了全额的旅游费用。李先生呢也如约出行了，但是在行程的第八天，根据行程单，本来应当去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游览，但是呢出境社改变了行程，改为去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那都不是一个国家了，是吧？本来应该去奥地利，结果去了斯洛伐克。 确实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城市。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李先生呢，根据出境社的安排，游览了这个斯洛伐克的首都，但是呢，并没有在出境社提供的东欧文化之旅行程变更说明上签字确认。 嗯。 回国以后，李先生就将这个出境社告到了法院，要求出境社赔偿相当于旅游费30%的违约金。 嗯。 出境社呢，则表示当时李先生没有签这个出面行程确认，是因为所有的团员都同意改变行程，而且呢去斯洛伐克的首都参观也是游览市容，这两个城市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不同意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但是你不去的话，你怎么知道没什么差别呢？ 这只是他的一个抗辩意见了。 对， 那法院肯定最后也会经审理会有一个自己的认定。 嗯， 那法院经审理呢就认为李先生和出境社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呢应该严格履行合同。关于出境社擅自变更行程的问题，从原行程安排来看，第八天呢整个一天都应该是游览格拉茨这一个城市，旅游者对于该地的游览肯定是有所期待的。而旅行社现在说表示啊，改变行程是经过了全体团员的同意，但是呢并没有提交书面的经全体团员签字确认的同意行程变更确认书。出境社改变了行程，虽然旅游的时间呀并没有减少，游览的城市呢也是一个城市，但是呢对于吕先生的旅行感受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是， 所以旅行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嗯， 但是李先生主张的违约金呢，法院认为还是有些过高了，所以呢予以酌情减少，最后呢判决是支付由旅行社给付李先生违约金3000元。 3000元，就3000块钱。哎，这个怎么来确定说到底旅行社要给多少钱呢？ 是否提供，如果完全不提供的话，这个属于根本违约了，肯定不合适。 对。 但是呢他提供的只是说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只是存在一个瑕疵旅行的情况，但是呢毕竟也游览了另外一个城市，也是一个东欧的国家，所以说呢在这个瑕疵旅行也考虑到他的一个过错的程度，然后呢提供的一个劳务，提供的服务，所以可能酌情确定了这个数额。 因为我们如果说是出国跟团游的话，因为往往人生地不熟的，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第一次出去或者前几次会选择跟团去旅行。那大家首先就会拿到这么一个行程单，那么对于哪天是自己最想去的地方肯定会有一个期待。那如果一旦发生了改变啊，或者说因为一些什么其他原因不能够去了啊，就会有这样一种失望啊不满啊这样的情绪。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呢还是应当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咱们就应该仔细阅读这合同的条款。在变更的擅自变更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是否旅行社有擅自变更的权利，在通常情况下合同应该是不会这么约定的。所以说呢在过程中如果说确实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应该及时的去保留相关的证据。然后比如说需要书面签字确认的时候确实是并非是本意这个话情况下，我们应当拒绝去签字去确认。然后同时对擅自变更这块呢可以采取电子视频，比如说录一下啊，或者是录音啊，或者视频啊等各种形式去保存相应的证据，以待呢在行程结束之后回国也好，或者说回到原来住所地的时候也好，然后再去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向旅游局啊或者是有关部门去反映。如果在各种情况之下都无法去维护权益的情况下，那只有建议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好，这是涉及到旅行社擅自改变行程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个方面咱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这种呢是在游客突然生病了，突发疾病了，然后呢不能成行需要退团的情况之下，这个损失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 就是去不了了 啊， 而不是半道生病了是吧？ 不是 是去之前就生病了哈。好，跟大家讲讲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2014年9月的时候，冯女士呢与旅游公司签订了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约定冯女士和韩先生参加了某旅游公司组织的日本 六日游，旅游费用呢每人是3980，一共合计是7960元， 真不贵啊，挺便宜的， 跟团一般好像都还挺实惠的啊。出发时间是2014年10月27日，返回呢是2014年11月1日。如果旅游者在出发前30日内提出解除合同的，由于旅行社的业务需要，先预定旅行，签订合同后，旅行社将会预定机票、酒店、车辆等地接服务。如果解除合同会发生业务损失，旅游者应当按照下列的标准向旅行社支付业务损失费：出发前3日到1日的需要按照旅游费用总额的85%来支付损失费；出发当日的话呢，按旅游费用总额的90%。之后，还是挺高的啊。 对，很高很高。 之后，冯女士呢向旅游公司支付了旅游的费用啊。出发前一天，这个韩先生突发疾病。并且就医治疗，医院出具了诊断证明，建议休息3天，所以呢，冯女士和韩先生都没有成行。 他们俩都没去。 2014年11月的时候呢，冯女士出具了退团协议，显示经双方协商，旅游公司扣除损失后退还游客二人团费共计2100元，原合同解除。之后呢，冯女士和韩先生将旅游公司诉到了法院，主张旅游公司故意隐瞒了机票款已经全部退还的事实，他没有理由扣除该部分的款项，所以要求呢撤销退团协议，旅游公司应该退还机票款5396元，并支付利息。旅游公司则表示说，机票是从票务代理处购买的呀，票务代理所在的门市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无法核实机票款是否已经退还。 哦，那原告方怎么知道机票款已经退还了？ 他听下去了解过，就此节呢，法院也跟航空公司核实了，二人的机票呢是按照因病退申请退票的，是符合病退条件，全部票款包括税费都是予以退还的。 哦，都退了是吗？ 对， 哦， 只要符合病退条件的，该航空公司是全部都会退。 但是实际上退还的这笔机票款，旅行社却并没有交到游客的手中。 没错 啊，那游客肯定不愿意了。 是啊， 这笔钱你自己拿了怎么行啊？ 根据法院审理的，或以及根据这个冯女士和韩先生所提供的证据，都证明机票款已经退还了。所以当时签这个退团协议的时候呢，这个约定很显然是显示公平了。所以说呢，二人要求撤销退团协议的诉讼请求是有相应法律依据的，法院予以支持了。而旅游公司仅仅是说，当时办理票务代理所在门市部已经不存在了，相关人员已经离职了，这项抗辩意见呢，显然是没有相应的依据的。 是的。 所以法院没有采纳，最终法院呢撤销了退团协议，由旅游公司退还二人机票款5396元，并支付了相应的利息。 那住宿费用呢？ 有些确实无法退的，这个就不在能退的范围之内。毕竟也是突发疾病在前一天才提出来要退团。 因为谁也不愿意在出发之前得病，是吧？这也是没有办法啊。所以作为旅行社来讲啊，可以，其实游客跟旅行社可以好好的来协商。但旅行社有些钱的确是花出去了，比如说如果这个机票真的是那种非常便宜的特价机票啊，他呢损失没有办法来挽回，或者说有些酒店呢他也就规定，如果你在几天之内，或者三天之内两天之内临时不来住了，那这个损失得是你自己来担。这种情况之下的确是这个旅行社有损失，那么是不是就应该由这个游客来承担？ 这确实是，所以说在这个，因为游客现在单方提出解约，实际上他确实是存在违约的，但是违约责任的承担也应当以他的实际损失为限，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机票的价格显然是五千多还是挺高的，因为买够旅游的费用才不到8000块钱。 对对对，没错没错。好，这是涉及到这种出门之前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赶巧啊，突然生病了啊，谁也不愿意出门之前啊真的是病一场，结果玩不成了。所以还是跟大家说说，如果您这个十一期间打算出去玩的话，在出游之前啊，千万要把身体调理好， 是吧？ 这点是很重要的哈。好，这是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出境保证金的一个案例。虽然2017年11月的时候，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已经发通知了，就是从即日起，在北京市范围内是禁止旅行社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形式的出境游押金。但是在这个通知发布之前呢，出境游收取押金的话，已经是行业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了。 对对对， 这肯定都会收取。 对，而且去不同的国家收的钱 还不一样啊，去一些更发达的国家，那么收的钱就会更多一些啊。那这起案件又是怎么收取旅游保证金的呢？ 嗯，也是在2014年11月的时候，李先生和曹先生和某旅行社签订了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约定二人呢参加旅行社组织的2014年11月15日到11月21日的七天五夜赴泰国清迈的旅游团，费用是6000元每人。同日呢，二人还与旅行社的东城林业部签订了出境旅游保证金凭据及说明，其中约定的是旅行社向二人每人收取保证金人民币6万元， 每人6万， 每人6万。如果旅游客按照组团社安排按时出入境，在没有违反当地法律、没有发生脱团、滞留、不归以及延期回国的现象的情况下呢，返程后保证金在35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特殊情况下会延长到40个工作日。签订完这个保证金凭据之后，二人将向这个某旅行社的东花市营业部的负责人张某的个人账户中汇入了12万元。 哦，打的还是个人账户。 是。 这个很奇怪。 之后二人呢就随泰国清迈旅行团顺利出行，并且也返回了。也没有发生这个出境旅游保证金凭据及说明中约定的这些脱团啊、滞留等违约情形。但是回国以后呢，二人却没有如期收到保证金。所以呢，他们就将旅行社诉到了法院，要求旅行社退还保证金12万元。 但旅行社可能会说，你看这是这个他这个人自己的个人行为，是吧？你看账户也没有打到旅行社账户上，我旅行社根本没收到这笔钱，你干嘛让我退？ 没错，这就是旅行社的抗辩意见。旅行社没有对公账户，我没有收到，所以我不同意退。但是呢，这个虽然合同上盖的是旅行社的公章，但是合同都是格式的，提前已经盖好公章空白的才交给游客的，所以说呢，在说坚决不同意退还。但是同时在查明的是呢，案件诉讼过程中啊，这个汇入的款项的这个个人账户叫张某，因为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立案处理了。同时在这个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呢，这个张某和旅行社呢是确实也有一个加盟协议，他是这个旅行社东花市营业部的负责人。 这笔钱旅行社真的就是没有收到的话，这笔钱到底应该由谁来退呢？ 这个钱呢，虽然说呢，法院认为啊，二人是将保证金汇入了张某的个人账户，但是汇款的依据是团队出境旅游合同和出境旅游保证金凭据以及说明，这个合同上是加盖了旅行社的公章的。然后所以说呢，李先生和曹先生都是有理由相信张某这种行为呢是代表旅行社来收款，打入张某的账户，那就等于是支付给旅行社了。 对， 等于说也就是构成了一个表签代理。所以说呢，旅行社应当对张某的行为来承担责任。所以呢，对二人要求返还保证金1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最终予以支持了。 对。所以关于保证金的问题啊，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因为之前可能很多年前我们出国的时候去不同的国家，都是要交纳或多或少的保证金的。啊，怕你滞留啊，怕你不回来啊，然后呢，给旅行社带来更大的损失，于是要交一些保证金。但是随着这几年啊，咱们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啊，经济的发展，很多绝大多数国家去旅游都不需要交保证金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可能很多朋友去想，泰国还用交保证金吗？很少有人听说泰国要交保证金。所以大家今后呢，如果真的是要出去玩的时候，听说某个旅行社和您说您得交保证金的话，一定要仔细了解一下，是吧？去这国家到底是不是要真的交保证金，保证金交到哪个账户上啊，有没有收据，有没有发票啊，这个真的是要注意。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呢，我们来说今天跟大家所准备的最后一起第五起案件。那么这第五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格式条款应当如何认定的一个案子。2013年7月呢，张先生作为甲方与旅行社作为乙方签订了委托服务合同。约定啊，张先生等三人委托旅行社项目是自由行和代购保险。具体的说明呢，是7月23日马尔代夫香格里拉，从北京到马累，然后呢订了三个机票，6:50出发，12:30到。7月27号呢由马累飞北京，13:50这个出发， 凌晨一点钟会到，7月23日24晚入住，然后在一个当地的一个旅店，然后7月25号26号晚上呢入住的是当地另一家旅店。一到二人的标准呢是25,000美元，一共是50,000元、第三人的价格呢是18,200元美元。 嗯，也真不便宜啊。 确实，毕竟人去的地方比较好嘛，马尔代夫。 对对对，然后呢 同时还有保险50元美元。 哦， 共计保险费这上述的旅游费用一共是68,350元。 嗯，就加到一起啊，两个人加到一起。嗯，后来呢， 关于违约和其他约定呢，是机票和酒店一经确认不退订或更改。 嗯， 因为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实际入住或登机，机票款、酒店费用等均为实际损失，不予退还。合同签订的当天呢，张先生等三人就依约支付了合同的全款。在2013年7月23日的时候，也就是应该出发的当天，三人到达了首都机场，在过境安检处被机场工作人员告知啊，张先生的护照已经被注销了，无法出境。 护照被注销？ 是。 他自己不知道是吗？ 可能是疏忽了，没有注意到。之后呢，包括张先生在内的这个合同上的三个人全部都没有登机，而张先生呢表示啊，在第二天就去公安局查询了原因，说系统里显示呢，护照被注销是属于系统错误的信息。 哦，这实际护照并没有被注销是吗？ 这个当然是张先生自己的一个说辞了。 哦， 之后呢，张先生就将旅行社告到了法院，说双方合同中关于不能入住酒店费用不退的这个条款啊是无效的，合同价格是一个打包的价格，不是一个委托服务的费用，所以呢要求旅行社退还全部合同的款项。旅行社则表示说已经按照合同完成了委托事项啊，是否张先生等人应当与酒店、航空公司协商是否退款。旅行社本身是不存在过错的，不能出行是因为张先生个人的护照原因导致的，但是张先生护照问题其实不会影响其他两个人出行，其他两个人不登机呢，那属于他们自己放弃了行程，所以需要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大家是一起的嘛， 哦， 那张先生又去不了的话，其他两个人也没办法甩下张先生一个人是吧？所以其他两个人去不了，我觉得也有情可原。 嗯，也属于突发的情况。 对对对对，那这个案子，那这个里面到底谁的责任呢？那这个钱到底应不应该退啊？ 其实关键争议焦点也就是在于这个关于合同中关于机票和酒店一经确认不退订或更改的这个违约的约定，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格式条款。最后呢，法院经审理以后啊，认为这个应该是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个特别约定，合同本身就是应该当事人之间的一个意思自治自由协商的结果，法律也是在最大的限度上尊重当事人在合同条款中体现的这种自由意志。所以呢，现在张先生等三人主张这个条款是无效的，是没有相应的依据的。而本案中呢，张先生等三人不能出行的原因不是旅行社方造成的，因此产生的损失和风险，如果不区分责任和缘由都转嫁给旅行社来承担的话，很显然是有违公平的。同时呢，旅行社的合同义务是代为办理自由行和代购保险，无论是机票啊、酒店费用还是保险费，实际上都不是由旅行社来实际收取的，而是旅行社代订代购之后，他的合同义务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说呢，现在张某要求张先生要求旅行社退还机票款啊、酒店费用和保险费用的诉讼请求，法院均没有支持。 啊，如果是跟团游的话，可能不会涉及到这种护照过期的这种情况， 那可能反而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对，反而不会出现，就是，这是随着这个大家自由行的频率越来越高，自由行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发生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如果真的是要选择我们十一期间出去玩的话，如果您是自由行的话，那您的这个护照的问题、签证的问题先要解决好，千万不要出现类似的情况。 没错，自己还要先注意审核好了。 没错。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十一的长假马上就要到了，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如果您选择出去旅游的话，一定要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安全问题也千万不要忽视。另外，如果一旦发生一些纠纷和困扰，请理性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十一期间，今晚拍案节目将安排一些特别的内容，将请到咱们北京市各级法院的一些特色的审判团队的法官，请他们来讲一讲他们的故事。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你知道吗？